还记得我，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夜微风轻轻吹，吹散了我的梦。轻松把我的心吹动，多少尘封的往昔重回到我心中，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，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要历经百转和辛苦才知情深意浓，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。你在人群里，你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你像我老爱掉。